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季队长和我说了他岳父的事情，最后季队长说，现在你回家去，明早走的时候啊，到我家来一趟。从卫生队出来，我就回家了。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刚入伍的时候，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。到1959年，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，挣工资了，一个月40多块钱，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。有些人呢，就结婚了。我找了一个酒泉姑娘结婚，租间民房住着。第二天早晨，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。吃的东西啊，早就准备好了，盐、辣椒面子、10几斤炒面和3、4斤饼干，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。捆好，我背好之后，季队长说，小盛啊，你就辛苦一下吧，本来想给你找个车，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我说，用不着找车，4、5个钟头就走到了。但临走的时候，我又问了一句，哎，吴老师呢？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，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。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，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。季队长说，她上班去了。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。第一，我去她家的时候才7点半钟啊，天还不大亮。第二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，他走进里屋去，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。他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，不留嫌疑。我是中午1点钟到达加边沟农场的，我没去连队，直接去了农场医务所。进了医务所，我倒了碗水喝，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，我想略微休息一下，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。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，说有个病人不行了。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，我也匆忙地吞下一口饼，拿着背来的强心针和葡萄糖赶去了。那个护士说不行了的，就是季队长的岳父。老汉已经没气儿了。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，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。我又气又急，在病房里就厉声训斥那几个医生。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，这个病号要看好，你们没给我看住。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一句话不说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训了几句也就罢了，人死了，训他们有什么用啊？但我心里很不平静，我对不起吴老汉呐。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，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面，挖了个深些的坑，把他掩埋了。回到医务室，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了些，才对我说，我去酒泉的那天，老汉就昏厥了2次，都救活了，这是第3次昏厥。我把炒面、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，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背的姑娘，那个姑娘是我的老乡啊。 过了两天，我去了一趟酒泉，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。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代这事儿，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啊。讲完之后，我等待着他的发作，我想我该倒霉了。不要说提干呢，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。谁知道他却很平静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说这就好了。又过了十几天，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加边沟，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，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。这时候加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，只剩下100多人，不到200人。那个通卫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加边沟的。汽车开动的时候啊，那个姑娘看见了我，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，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。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，我的任务啊完成了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，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，那不是我的事儿了，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加边沟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，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民情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儿啊，说不全，这个人的情况呢，我说不完全。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，我是个右派，阶下囚，到加边沟劳动教养的，受人管制的，不敢说不敢动，啥事也不敢打听。人家呢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，共产党员，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，管我的，我跟人家呀坐不到一条板凳上。不过毕竟我在加边沟农场当了3年半的大夫，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工，所以呢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儿，他的为人。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，抗美援朝回国的时候30多岁了，有2个姑娘一个儿子。这个人呢医疗水平很差，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。哎，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儿。调到新天墩工作站不久的一天，我到厂部医务所呢去拿点药。鼓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，你去了新天墩。陈所长来了，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啊都改了一下，在拉丁文药名下边呢标上了中文名字。王大夫还告诉我，陈天堂开处方啊只是开成药，也就是中药的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，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他不会用， 至于水剂，他就更不会用了，连浓度都不会算。但是啊，人家政治觉悟高，这是后来邓丽芝大夫告诉我的。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，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：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，留着右边的口袋，这说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。有一件事儿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。加边沟和新天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，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。新天墩作业站呢就撤销了，我又回到加边沟厂部医务所去工作，和他在一间房办公，给病人看病。有一天呢，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，在办公室对我说，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，这事儿啊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。我问出什么事儿了，他回答，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儿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，你说他反动不反动？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，这样的事儿真要是汇报上去，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。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，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？在公共场合他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。于是我偷偷的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，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？右派说唱了。我说，你唱的哪支歌？你再唱一下。那个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，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。这个右派唱完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。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：走，跟着毛泽东走。由于武威人鼻音重，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字，跟字像是赶的音。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。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，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，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导致的。他不信，叫我举例证明。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，他这才半信半疑的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。陈天堂啊，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又是共产党员，狂傲极了。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，他突然大喊起来，坐好坐直了，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？他把那个病号可确确实实的给吓了一跳。前面呢我跟你说的呀都是些小事儿，其他人都知道，但是有几件事儿是其他人不知道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今天呢跟你讲一讲。新天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炳龄的右派，是个上海人，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。那个人呢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，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。大陆解放了，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，可是他特别想家，上海有他的父母，有女人和孩子，思念之情特别强烈。50年代中期，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，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，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。他原本跟帮助过他的朋友说好的，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，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，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，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，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。 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，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。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，就定为右派了，送到加边沟劳动教养。这个人的肠胃不好，从到加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，常年的大便不成形，所以常常来卫生所看病。时间长了，跟我熟悉了，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。加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，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。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：祁连山戴帽，右派们睡觉。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，像五一呀、十一呀、春节呀，遇到重大的节日呢，提前一天要搞卫生。在劳教农场，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，要搞个人卫生，还要搞集体卫生，完了还要检查。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，厂长和书记参加，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，还有大队长、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。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新天墩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。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主要啊是检查安全问题，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，是不是偷了粮食了。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，褥子都要卷起来，看看铺下边，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。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，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以后，他在新天墩的医务室里说：你们注意贺炳龄了吗？这从台湾来的人呢，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。我问他怎么不一样了，他说：你没看见吗？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的贵重东西，金项链、玉石镯子、国债券那么一沓子，还戴着金表，穿着西装。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：那有啥奇怪的，那是他在台湾89年的积累，给家里人带的。就是这个贺炳龄，这年夏天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，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注意的食品，一连几天腹泻，用什么药都止不住，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儿禁得住这样折腾啊，他立即就躺倒了。1960年的春天开始，经过两年的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制的死亡，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，像贺炳龄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。但我可怜他，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精神，便打电话给陈天堂，要求把他送到厂部去住院。陈天堂在电话里问我是什么病，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，很重，一定要住院。他说送来吧。那天贺炳龄去厂部，是新天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，马车拉去的。马车走的时候呢，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，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上来放上马车的。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，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，心想叫厂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。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，这些东西啊放在新天墩被人偷掉。1960年的劳教农场，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偷盗成风。马车拉着贺炳龄走了，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马车和杨万仓 还没回来，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。他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？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诧异地说：“没有啊，贺炳灵活着呀，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。”他在电话里呵斥我：“胡说，明明是个死人嘛，人死了没有，我还看不出来。”听他在电话里边严厉的训斥我，我不敢再辩解了。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的加重了病情，造成了死亡？于是我支吾着回答：“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，可能是路上突然死亡了吧。”他又说：“送的是病危病号，为什么不带急救药？”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，我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便只好检讨：“哎呀，是我疏忽了，怪我，怪我，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这么快。”听我做检讨，他才改变了口气说：“以后要注意啊，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了。”我唯唯诺诺的回答：“我注意，我以后注意。”放下电话，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。我是个右派，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，这种事儿领导不问便罢，一旦要问要追究，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呐。 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